我们这个平台是这样的，是给这个汽车后市场门店提供一套这个 CRM 管理系统，为切入点进入这个汽车后市场领域 啊， 反正主要是帮助门店和车主之间建立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嗯，所以你们是 to B 的服务。 对，嗯 ，B to C 的模式。 OK， 我们把我们的软件装到这个汽车的门店里头去，然后呢，他们再来服务他们的这个会员的用户。 对 ，OK， 这样是叫007超级车管家的平台。那这个平台其实我们理论上来讲，就是你们应该是自己研发出了一套管理系统。 对， 嗯，那这套管理系统呢，目前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渠道去找到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这个汽车服务的门店呢？它有些什么样的品类呢？ 门店这块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目前来推进，因为资本没有进来之前呢，我目前在包头，内蒙古包头地区是我们的样板城市， 嗯 啊，而且包头我们冠名了羽毛球联赛，历时4个月，也是目的帮助门店做引流客户， 就是推广，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不光是帮门店来管理他们的会员，我们也帮他招募更多新的会员，让更多的这个车主能够享受到这些门店的服务。 哎，对，也就像门店这一块呢，我们最早的切入点就是帮助他内部管理他自己自有的会员。 嗯， 那我们帮助他管理会员呢，目的呢，就前期我们用这套系统呢，首先帮助门店来节约每年单店节约3到5万块钱。 啊， 这是我们第一个帮助到门店的。第二个呢，我就帮助门店能盘活他的僵尸会员，因为他现有的会员呢，可能至少有1/3。已经不和门店在互动了，所以说传统领域为什么说门店越来越不好做呢？ 嗯， 那我们最关键的是帮助门店管理最大的一个不消费群体， 嗯， 就是这个非会员，真正把非会员引入到店面的时候，才能帮助门店招选，提升它的销售业绩。所以说我们007真正是在帮助门店提升这个销量的。 嗯，咱们的007超级车管家平台啊，现在咱们这个项目做了多长时间了？ 从立项到现在已经历时2年多了， 有2年多了。 对，但是真正上线的时候，今年的3/15正式上线了。 啊，所以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哎， 我们的007超级车管家平台上线了。 嗯，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嘛，咱们目前是先在这个包头开始作为试点的城市。 嗯， 现在我们合作了多少家这样的门店呢？ 现在包头地区呢，我们整个是冠名这次活动以后，门店呢，就前期的数量在1.0版本基础上是在30家左右， 嗯，30家， 用户呢是在4000个用户量左右，嗯 ，OK， 所以真正已经实现了您说到的帮门店和他的会员之间产生这样的服务关系， 哎，对 ，OK， 那近期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去到其他什么城市呢？ 近期呢，我们可能在山西太原这边， 嗯， 包括四川成都要启动市场。我们如果进入资本以后呢，可能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的规划是要启动长江以北的36个城市。 嗯 嗯， 所以其实像北京啊、上海啊，你们在第一个阶段还不准备进入是吗？ 一线城市呢，应该是在我们的2阶或3阶段来完成。 嗯，这个战略选择的主要的考量是什么？ 考量呢，就是说我们的战略整体布局呢是从北往南打， 嗯， 从北方城市，那也就遵循了毛老爷子的打法， 嗯， 就是从北往南打的成功概率比较高， 嗯， 啊，成吉思汗也是从北往南打的，啊，这么一个过程， 而且还采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 哎，对， 从2、3线城市开始走起， 哎，对对对，嗯， 可能任何一个模式啊，逐渐去测通，然后呢，逐渐运转得更好，然后呢，提高管理能力，最终向更大的市场去做投放或者是去推广，可能都是一个标准的过程啊。 嗯， 那您本人是其实一直在北京创业，我们拿到您的资料呢，说您是一个这个连续的创业者，很早开始就做了很多不同的项目。 嗯， 那我们的这个疯狂见地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会听嘛。 嗯， 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来介绍一下007超级车管家平台的创始人刘国祥的这个创业的经历。那这一次应该算是您的第几次创业了？还数得清吗？ 啊，现在可能还得在脑子里盘算一下，应该是很多次了啊。 嗯， 现在呢，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个创业经历。 对，第一次创业先告诉我们是做什么？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呢，我是在99年，在2000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我办过这个电脑培训学校，那是我的第一次创业经历。 啊，电脑培训学校。 嗯， 那您是自己是学这个方？ 哎，对，在96年的时候，我开始就接触电脑。那个时候最古老的啊，一般稍老一点这个计算机从业者都知道。 嗯， 你像这个286、386那个时候的电脑， 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呢。 对，嗯，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我最早的学的那个输入法也是五笔输入法 啊，对，太有年代感的这个词汇。嗯，那个时候您办的一个培训学校，是针对就是电脑的这种年轻人，然后呢来教他们学电脑，是吧？ 啊，对，那时候是电脑这块在中国刚刚应该算是普及到这个地方， 嗯， 大家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不会使用， 嗯， 所以他成立这么样的机构， 那时候好像那个时候还不是家家户户会买电脑， 对，那时候电脑没普及到家庭呢， 对， 嗯，都单位在使用。 明白。那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多长时间，然后是赚了多少钱，这个能透露吗？ 那个时候的钱呢，应该是我经历了将近有两年的培训学校， 嗯， 完了以后，当时这个宗旨呢是已经盈利了，但是， 嗯， 这个钱呢就不方便透露， 不方便透露啊。 的， 一会儿我觉得后边你有很多更不方便透露的，因为后边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刘国强，其实后面做了好几件还挺有意思的事情。 嗯， 所以从电脑培训学校之后，停止了，然后呢去转行做其他的行业，是因为什么？ 当时呢，就是电脑学校，因为这个领域呢，到了2001年、2002年的时候，开始已经下滑了。 嗯，因为家家户户开始普及电脑了。 对，所以这个领域有没有盈利可， 会在变化的。 对，完了以后就开始有投资这个餐饮业，在内蒙古包头，因为那是我的老家。 啊。 投资过这个餐饮店，但是当时呢是在别人在打理。 嗯。 是我作为投资人。 嗯 嗯。 投资餐饮店。 对。 那一次成功了吗？ 投资餐饮这一块呢是失败而告终 啊，就是没有挣到钱。 对，经营了一年多，可能最大的原因可能在这个管理上出现了问题。 嗯， 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当时管理者呢也是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 是， 嗯，这么一个情况。 OK， 那之后你是选择说要继续在餐饮这个行业往下走呢，还是要怎样？ 啊，这个奇迹又出现了。 嗯， 后来又没在餐饮，当时呢也是在想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 嗯， 当时也是有这样的志向。但后来呢到了这个2002年年底、2003年的时候，又开始投资这个牧业，养奶牛。那 牧业？ 对。 哇，您这个跨度实在是有点让人那个接受不了啊，从这个电脑培训学校到餐饮，然后到牧业。牧业还是在包头吗？ 嗯，牧业是在河北张家口这头。 嗯，那你又 养过这个， 去到了另外一个省份。 对。 嗯， 养过这个奶牛。这个那个时候那个2002、2003年那个时候从事这个领域的，可能大家都知道蒙牛和伊利。 嗯， 啊，那时候是最火的时候，那个牛奶价格 是 很高很高的一个利润空间，所以从事这个领域了又。 啊，嗯，所以就是你不断的去找寻到新的机会。那有一句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啊，哦，我看你这个创业的轨迹都是这个四面八方的。 啊，谢谢主持人。 那在这个养奶牛的过程当中，后来是 养奶牛呢，当时也是我作为投资人没去管理，没有亲身去亲力亲为去。投资的目的呢，也是说是走这个这边买上，这边就卖，因为当时那个价格呢，一个小牛犊，就5000多，在当时2002、2003年那个价格已经很高了。但是养上回来以后，你就在草坡上放上2到3个月，基本上能卖到10000以上，就是基本上50%以上的利润，100%以上的利润了。 是， 嗯， 那个时候应该说相对比较年轻嘛， 嗯， 也没有确定自己就是到底对哪个行业感兴趣， 嗯， 所以我看您尝试了好几个不同的品类啊， 嗯， 然后渐渐的是不是也找到了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甚至是人生的方向，觉得我就是特别适合创业，那我要就用创业这件事情做一辈子， 也就要从第一次创业经历开始呢， 嗯， 就对这个创业呢具有怀揣梦想，就是喜欢这个职业。 嗯， 我曾经呢也说没有从政，没有从影的话，最后从商了。 嗯， 我比较喜欢这个。 你刚刚说了一个没有从政，没有从影。 对， 影是什么意思？ 影视这一块嘛。 为什么会一般人不会这样表达呀？就是 啊， 你是有机会曾经， 当时也是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可能也是放弃掉。我喜欢经商这一块 啊。 无缘无故喜欢这样的经商。 嗯 嗯，我最早我是从部队待过 啊， 啊，从部队下来以后呢，实际上我也有机会回去参加，这个， 影视相关的工作。 对，从影视或者是从商这个，从政这一块， 嗯， 都是有机会的，但是我都放弃掉了。 嗯， 来做这个 还是喜欢商业， 商业这一块。嗯，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山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以为这就是我所追求的世界，伤得很重，执着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道理照旧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T.O.O.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里采访到的是007超级车管家平台的创始人刘国祥。其实刚才短短的这个十几分钟啊，刘总已经跟我们讲述了他前面这个4、5段的这个创业的经历。那每一个人呢，可能逐渐在年轻的时候找寻方向，然后渐渐更成熟的时候，要落点到一个地方做深做透，然后呢可能去做一番更大的事业。在下一节回来呢，我们将会和刘总来分享007超级车管家平台整个诞生的这个过程。欢迎继续收听疯狂见地。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当中请到了007超级车管家平台的创始人刘国祥。刘总，您前面我跟我们提到了就是创业的过程啊，您算是一个连续创业者，然后呢好几次都成功，然后也有失败的经历。那是什么样的契机啊，使得我们今天坐到直播间，然后你来给我们介绍这样的一个超级车管家的这个平台啊？那这一次的创业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 是这样的，007超级车管家平台呢，前身呢是在2005年，我注册了这家公司，叫北京环球领先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最早这个板块呢是做那个卡片起家，也就像我们见到的像地铁、公交卡，像医院的门诊卡、银行卡在2005年是做这一块业务板块的。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中国时代变迁的一个产物啊，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啊要有一个会员身份，大家拿了一个会员卡，有的可能还觉得挺尊贵的。那个年代是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其实现在想来，那张卡就是一张卡片嘛，对不对？那上面印着一个会员号，没有任何智能可言。 对。 但是你那个时候就把他自己的公司界定成了叫北京环球领先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那当时已经想到了可能有智能卡这方面的发展，是吧？ 对，当时也就是有了业务板块以后，才起的照，说是起的就是和这个领域相关的，做智能这个。 对，那所以最初的普通的一张这个会员卡。是不是后来你就很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后面的一些智能卡呀，包括一卡通啊这些业务板块？ 对，也就从这个延伸出来的，像到了2006年开始，我们做这个一卡通软硬件集成这一块，也就一卡通的解决方案。你像这个咱们公交、地铁、医院的整个软硬件系统，包括这个食堂的就餐系统，延伸到的，实际上和卡都是息息相关的，卡延伸出来的产物。 对，我突然注意到一个问题啊，因为这次的创业从2005年开始是注册了北京的环球领先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前的创业不在北京吗？怎么突然到北京来创业了？ 从地方来到北京的时候，也是对北京怀揣一种梦想。北京的机会更多一些。所以当时就成了北漂一族，到北京来创业。 就抱着创业的理想来了北京。 对。 然后做了这次的创业。 对。 那您刚刚提到这个一卡通，那个年代也是非常非常的火，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互联网的发展也比较蓬勃了，但是呢，移动互联网并没有开始。所以那时候实体卡包括智能刷卡这个东西还是很火的。但是其实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可能智能刷卡这件事情也渐渐的越来越弱了，对不对？ 哎，对，这个随着这个移动互联网推进的时候，现在卡这一块的业务量实际上已经在萎缩了。现在我们关注到，社会上发卡比较大的几个单位，你像银行，是发卡量比较大的。但是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呢，支付进入移动支付了，大家有几个人到银行还我要再办一张， 是 这个卡片呢，很少了。 对， 那还有再就是医院，医院过去呢都是这个挂号需要这种门诊卡，那现在呢也基本上用手机端来做预约，缴费了。 对， 所以说这个卡呢，实际上业务量已经在萎缩了。 对，但是从2005年开始创业这一次，然后呢到这个就2008年吧，这之间其实因为这个行业，我觉得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是行业的机会在那个阶段不可否认是非常巨大的。那所以这个阶段是不是理论上来讲是您挣钱最多的时期？ 应该说呢，我2003年到北京以后，实际上又是从零起步的啊，急起急落创业。 是。 真正的地图营也是通过这家公司，也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业务板块做卡这块， 智能卡这块， 对，来捞到这第一桶金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服务了很多比较大型的客户。 哎，对，服务过的客户呢，像2008年的奥运会卡，像那个福娃卡 啊，福娃卡是你们做的？ 对对对对，五个福娃卡也是我们公司很 案例了。 对，很荣幸啊，接到这个奥运会的卡，这是我们来服务的一家企业。 所以这之后，随着我们刚刚说到的，因为行业呢可能会逐渐有变化嘛，你当时有没有就感觉到其实已经有危机了，觉得我要去做一些调整？ 实际上在2006年的时候，我就进入这个一卡通领域的时候，就意识到卡这个危机了。实际上在那时候我已经就是有意识，所以说做了升级，做一卡通。做一卡通的好处呢，就是我们形成一个技术壁垒。如果这家企业如果做了以后，这个系统以后，这卡呢必须由原供应商来提供，这是一个技术壁垒。 所以后来就逐渐再去过渡到新的一些需求。 哎，对， 刚刚提到北京环球领先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实是咱们自己的这个公司后来逐渐又孵化了一个新的产品，叫007超级车管理平台，那超级车管家。那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来的？因为之前我觉得你们做一卡通嘛，应该是针对全行业的，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嘛，对不对？为什么会专注于汽车了呢？ 007的前身是在2007年，我又延伸出一个板块，就是传统的这个会员管理系统。那个时候面对的是全网。什么叫全网呢？指的就是这套系统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都可以用到。你像餐饮业，像美容业，KTV， 只要它有会员管理需求，用到这套系统都可以。实际上就我们所说的是叫中性的，没有垂直到另一个领域去。到了2012年、2013年开始吧，开始有这样的思路，进入移动互联网时候呢，就是想从某一个板块，就是我曾经做过的我熟悉的领域，来切入到移动互联网。那时候开始就研究，后来就从这个会员管理软件为切入点，到2014年正式开始立项，垂直到汽车后市场，也就要给汽车后厂门店提供一套会员管理系统。 那您刚刚提到已经是想进入到移动互联网了，那怎么体现呢？是目前我们的用户端是 App 端是吗？ 哎，对，车主用户呢使用的是 App 端，完了店面使用的是 PC 端。那未来我们的2.0、3.0做迭代升级的时候，有可能做成全部是移动端，就是可能在店面有些家服务器店面，没有网络，没有电脑，或者是什么原因，那我们提倡的是无电脑化办公，全部进入移动化。 OK， 那我们就来说说咱们的这个核心的产品吧，007超级车管家，确实是对接了我们的这个汽车的门店和我们的这个会员的用户，在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以使得我们的这个 2B 端的这个门店真的必须要使用咱们的007超级车管家平台呢？ 首先呢，就是这个店面为什么要用我们的平台？首先呢，我们就从这个品牌上来说，这个007的品牌呢，大家很好记忆，这个品牌价值大家也能体会到很高啊。我给门店首先解决了7个0的问题。 7个0？ 对。 哦，是这个意思，007。 对。第一个零呢，就是零发卡，指的呢就是通过007这个平台呢，后期就不需要发实体卡片了，车主呢不需要包里塞很多卡片。第二个零呢，就是这个设备，那如果门店不需要卡的时候，这个硬件设备也就不需要。第三个零呢，就是这个零耗材。过去呢需要打印出一张小片给客户车主来确认， 对， 你卡里剩多少钱了，消费什么东西了，那车主拿到这个纸条呢，实际上后期也是找不到的。那现在通过007的 App 端呢，也可 以随时随地查证到它的 调用历史， 对历史记录， 对 卡的这个特权，包括它的余额等等的资料都能看到。第四个零呢，就是这个零售后。过去传统的会员管理系统如果是静态的，如果这个系统一段出现了问题，不管是由于这个操作人员的流失不会使用，或者是电脑中病毒其他原因需要厂家上门了、这个时候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厂家不会在第一时间能赶到现场， 对对对，有一定的周期服务， 有一定的周期服务，所以说这个时候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实时的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再一个零呢就是这个零维护。那过去尤其有这个连锁店面这种需要一个专业的维护人员，我们过去叫网管来维护我们的服务器，那通过零零七这个平台，完了我们实时的跨地域的都可以更新它的数据，不需要租用这样的服务器，所以这样的人才呢也就不需要替代。再一个零呢，第六个零呢就是这个零推广。过去传统的店面呢是有任何的促销活动需要在我们的店面张贴海报， 到店我才能知道有些什么样的活动， 挂条幅，只有车主，对，只有车主到店以后能看到你的促销活动。那我不来店面，我是不知道你店面有活动，所以说造成你这个原因也造成你客户的流失。那我们这个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一键发送，给你实时的100%的全覆盖呢，能让你所有的会员得到你的资讯。最后一个零呢，就是这个零人工， 它减低了这个人工的需求， 哎，对， 不是通过互联网 的，对对，目前呢，这个实际上店面最大的一块成本就是人工的成本，就在一个小姑娘站到那里做负责这套系统收银，那在二三线城市呢需要最低得2000块钱，那如果在一线城市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地域城市呢，那最少需要3000块钱，已经很低很低了啊。 所以这个就是您说的七个，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店面来解决一些问题。 哎，对， 那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他可能也是能够通过这样的服务更快捷高效地得到这个店面的一些信息的一个推送。 对的， 今天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环球领先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刘国祥，同时呢他今天给我们介绍的项目啊，就是他最近的这一年多的时间上线的007超级车管家平台这个业务。最后我们有一个问题问刘总，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像您说的，不管是从北到南的战略，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这个战术，咱们都还是需要有资金的支持的。近期你们有资金的这个融资计划吗？ 最终呢，一家企业如果走上市，未来有前景的，必须要进入资本市场。所以说，我们007也不例外。目前呢，我们进入第一轮的这个融资，大概需要3000万，人民币。 之前是咱们都是投入资金， 前期全部是我们的自有资金。 而且现在因为已经跑出了一些数据嘛，所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当中呢，有一些投资机构也可以来跟刘国祥来进行联系啊，可以来看一看007超级车管家平台这样一个项目。今天非常的感谢来自007超级车管家平台的刘国祥作为创始人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然后呢也希望后续有一些更好的信息啊，更好的消息，然后呢刘总也到我们的节目里来。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打雪仗、堆雪人、亲子雪地互动，享受冰雪的乐趣。我的天，株洲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太给力了！快来滑雪场，一起驾驭风雪，感受寒冬的热情吧！咨询电话03123892281。 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房山有车一族的福音来啦，和实力一站式汽车服务中心成立啦，我们承诺价格最低，服务第一，正厂配件假一罚万，手快喷漆199元，两小时取车，终身质保。良乡南关凯旋大街18号，盛世辉煌歌厅对面，6937-9399。 年终回馈有好礼，长安瑞行 M90 全系直降5000元，空间有你，安全有我，只需62900元，新商务轻客开回家。详情请拨打咨询热线400-088-6666。 仿山绿地缤纷城2周年庆生趴火爆开场，巴西385神秘魔术精彩看不停。12月17日庆生礼3000桶油，品券免费送，百度糯米缤纷美食49团100，更多惊喜等你来。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机，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吹着的微风，走过的路一幕幕在梦中，每当怀疑开始摇头，相信总是紧握我的双手，天交织的景色，春天的花朵。